今日是2021年10月16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403日。今日是法必两位中学同学 L 和 H 去荔枝角探访法必。今日星期六，阳光普照，荔枝角都几多人的。他们9:45到了登记，等了10多分钟才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，里面都座无虚席的。他们等到11:15才听到叫 number， 今日法必就是在25号窗的。两位中同每个月都会探访法必，好有心，每次都会为法必带来一些外面最新最热的话题，以及他们中同圈子的消息。今日他们见面，法必就告诉他们已经收到两位去了外地中同 Y 和 Mouse 的来信了，好开心、哦、他们也有告诉法必听最近犯罪的笑话。两位中同和法必讲起呢排全世界最 hot 嘅就系 Netflix 嘅韩剧《鱿鱼游戏》啦。中同 H 就话好睇啊，表现出人性嘅丑恶，但系亦都有良善嘅一面，既血腥又刺激感官。不过中同 L 咧就觉得条桥咧都系旧嘢，同一套日本电影《要听神明的话》好似。法必话报纸上面睇到内容介绍，觉得系大屠杀咁咯。James Bond， 有冇睇啊？中同 L 就话睇咗一半一半啦，佢就反而推介沙丘悍战，场面一如其名，非常之好看、哦。中同 L 咧就好细心嘅，每次睇完一啲展览就会同法必分享。上次睇完摄影展，做晒 report 有图有字，寄入去俾法必睇。佢话听日就会去睇 Digital Art Fair， 呢个咧就系亚洲首个大型嘅 Art Tech 体验展，又有料分享俾法必啦。法必话非常之期待啊！快必在船上面没有电视电影这些娱乐，但是他不以为苦，因为有很多书看，刚刚就看完400多页的重本清章 D 之复合，故事就以丰富的考古学、民族学和日本民间传说巧妙地串联起案件的关系，情节丝丝入扣，好正，好好看。所以他现在不断追，两三日就看完了。现在才开始看莫斯科的绅士，共产苏联时代的一位贵族出身的伯爵，因为一首同情革命的诗逃过死刑，但是被终身软禁在一间酒店里面，同样是以言入罪。这位贵族的待遇已经好过快必了，可以在一间大酒店里面，不知道有没有泳池啊、健身室那些呢。快必同两位中同讲，非常之欣赏国殇之柱艺术家的顽抗，更加欣赏丹麦政府升级到外交层次。香港政府应该快啲告丹麦政府触犯国安法啊嘛，咁先至劲噶嘛。快必话自己同高志活艺术家想法差唔多，如果真系冇得搞，就应该打烂条柱，够姜香港人一人执一块翻屋企。快必话最好拍晒行为艺术嘅过程啊！甚至将纪录片参展，他还提醒中同，如果真的有得执，记得执一块给他。快必又说，抵丹麦人有民主，香港人有一国两制，抵丹麦人有人权自由，而香港人就得国安法律。快必跟他们说，今天星期六早上8:45已经放风，迟了一点吃早餐，下星期放风时间就应该会早啲，大概是7:15至到8:15啦。不过星期一、二、四佢都会上庭，上庭嘅运动就是出入法庭上落楼梯，每次都要去指模房攞衫换同埋手身，好多程序噶，烦就烦啲，不过冇计啦，惯咗啦。周末啦，有时间呢就请你写多啲信俾快必啦，同佢分享一下你嘅生活。特别要留意喎，来信请你寄去以下嘅邮箱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，邮政信箱60141号。咦，如果你仲未写过信俾快必，嗱嗱冧啦，快啲拎翻起纸笔写封信俾佢，话佢知你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快必等紧你哋嘅来信噶。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。孭住14条文字狱的控罪，法必在开往拔摩岛这艘慢船上面超过了一年了，诉讼之旅漫漫长路，希望得到大家点滴的支持，风雨中同行。请未 subscribe 法必 patron 的朋友快点加入，而且多点 share 出去，走失了的快点回来了，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师叔，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